今日是2021年10月13日，是快必闭环日的第400日了。欢迎你收听最快消息。果然呢，今早仍然是8号波的。快必屋企人去不到荔枝角探佢。今日呢就是第400日了。快必被还押了第400日了。那听起上来探不到又好像很惨的。但快必那天跟周冠威导演讲，比起阿富汗、泰国、缅甸、菲律宾，在香港他们的情况呢又不算是太惨的。只不过 miss 了2日探访的时间，唉，屋企人怎都是有点惨的。八号风球快必今天在船上会做什么呢？其实来来去去都是那几番的。起身執床接被，拉筋做运动，吃早餐，打风又不用黐上风，招呼一下来巡视的职员，下周就会看书和写信画下画。上个礼拜有职员帮他换了他船舱外面的走廊灯，转了做白光灯，光了很多了。因为本来是黄暗暗的，很昏暗那只，现在醒神了。他习惯了5点半过后就不会看书画画了，现在光猛晒，他的作息也都有少少改变了。各位好像有一段时间就没有看过梵毕加索的名画了，不如今天就分享两幅给大家看看先。这两幅就是跟生果有关的，快必上船1年多了，其实每晚都有一个橙食的，但是苹果就没有吃很久了，还有芒果、奇异果、牛油果通通都是没有的。而第一幅画就是有4种果组成的，它还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：如是因，如是果，一个因不同的果，只有硬食，没有如果。另一幅就是画哈密瓜的，他这首诗就这样写的：哈密瓜只有新疆的吗？哈，蜜瓜是天真烂漫的自欺欺人吗？哈，蜜瓜，请问你是在取笑蜜瓜吗？哈，蜜瓜，请问你是在幸灾乐祸吗？是不是令到大家都有想吃生果的感觉呢？明天就是重阳节了，就分享一下快必的拜山物语。探访囚友俗称叫拜山的，在荔枝角每早还押中的政治犯都可以有家人和朋友去探访的。快必他坐了成年有多个冤狱了，天天都有人探他的，不过今天就是第3次没有人拜山了。快必说那些没有人探访的囚友就叫做死火山的，很鬼惨的。快必他这么过度活跃，一定是一个活火山添啦。跟快必同一楼层的隔离几位政治犯，有一个叫做阿乔，另外一个就叫做阿峰。每次当他们有人来拜山的时候，快必就会大叫：乔峰拜山啊喂！同时还会唱出他那个年代那首《天龙八部》的主题曲，贺下他们添。万水千山中横，起飓风急雨翻，豪气吞吐风雷，饮下双杯雪盏。咁啊，快必咧，佢觉得詹叔田嘅词咧好嘢之处，在于佢将小说嘅人物气象咧填入词里边嘅。喂，咁都不特止，由于小说时代咧就喺宋朝嘅，咁啊，詹叔嘅词直头就系新气质嘅豪放词嚟噶啦。嗱，如果头4句呢你仲未 feel 到嘅话呢，咁就要加埋呢啲啦。独闯高峰远滩，人生几多个弯，却笑他世人妄要将看葫芦来悭。写到去另一段呢就转用3字句啦。凭谁益义无限，叠万山不再返。这个就是宋词的格式来的，可以用这个水调歌头来对照一下的。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，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拍埋一齐对比呢，就会更加觉得詹叔呢真係好嘢。至于佢临去之前嗰几年同阿快必讲关于23条嘅睇法，令到快必觉得佢变咗一个新王詹啦。迟啲再同大家分享呢个故事啦。下个礼拜呢18、19号同埋21号呢，快必文字狱就继续开审啦。快必话自己心中平和，一无所惧， 全因为有你哋嘅来信，支撑住佢过去一年几同埋未来唔知几多年嘅冤狱。咁好多谢写信俾佢嘅朋友咧，喺度回复下先吓。如果未复到你嘅话，喂，多多包涵啊，复紧噶啦，复紧噶啦。好啦，首先第一位就系邻居嘅丁角啊，喂，收到你亲手画嚟嘅卡吓，非常感谢。咁我都会努力创作嘅，会用我嘅画同埋文字同外边嘅大家连结住噶。十字国的步行者，喂，你嘅 A5 卡我收到啦。青蛙下蛋嗰一幅咧，系啊，我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吓，人力嘅啦、中童啦、神童啦、教会嘅啦、抗争路上嘅啦、饮酒啦同埋打边炉嘅，真系好多好多嘅。多谢你亦都喜爱睇我嘅主日讲章吓，我就会一直讲兜长命，同多啲人一齐嚟崇拜啦。老番，你九月嘅信咧，我十月头收到啦，我好中意你嗰件咧 ，Don't blame me, I vote for Trump 嘅 T-shirt， 好过瘾。香港咧就应该印翻一件。国安大法劲到上月球嘛，可以俾周幸同着啦，等佢唔使着白色迪迪尼 T 恤咁惨情啊吓。署名爱你嘅香港人，你打印嘅信咧就有好几页咁多，你仲送嚟陈日君书记嘅生平添。我好少发过人哋嘅生平嘅，但系了解多啲书记咧都系非常之好嘅。阿 Chris 收到你嘅来信啦，感谢你嘅鼓励吓。黑暗咧从来系未必有黎明嘅，我哋可以摸黑咁样行夜山。有头灯啦，同埋头顶嘅明月吓，月满繁星夜系我一首好喜欢嘅80年代嘅 Ben 生作品嚟嘅。加拿大基督徒自己有，喂，多谢你邮寄一篇讲章嚟，诗篇119最长嘅一篇诗篇，嗱背到你真系好嘢吓。诗篇咧，我只系会睇就唔会背嘅，背嘅咧就只系诗经嘅啫。打完风咧，听日就系重阳节假期啦。大家拜完山，如果冇咩嘢做咧，写信俾快 B， 同佢分享下你嘅生活。留意啦，而家来信咧系寄去以下嘅邮箱嘅：香港七姊妹邮政局邮政信箱60141号。请注意系唔需要写收件人嘅名嘅，好重要，重复多次系唔需要写收件人嘅名嘅。嗱，若果你仲未写嘅话，咋咋林写信俾快 B 支持佢 ，OK？ 佢等紧你嘅信噶，亦都可以写信俾师叔。都可以寄去以上嘅邮箱噶。嗱，孭住14条文字狱嘅控罪啦，快啲喺开往拔摩岛的轮船上面咧度过超过一年啦。诉讼之旅长路漫漫，希望得到各位嘅点点滴滴嘅支持，风雨同行啊！请 subscribe 快啲嘅 patron， 各位多啲 share 出去。喂，另外仲有师叔嘅 patron 啊，都唔好错过啊！佢嘅 patron 一样需要你支持嘅。喂，唔该，今日倾住咁多先，听日再见。